走到哪里，九六九就到哪里。北京、天津、河北、山西同步发声。经典调频，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七月三号，16台一卡通多功能自助一体机入驻北京地铁的8个站点，涉及1号线、6号线、7号线、9号线、10号线和15号线的部分车站。以后刷支付宝和微信也可以在地铁站给一卡通充值，而地铁站的自助退卡功能也将首次实现。经典九六九，泽林带你听资讯。京城6月的二手房交量跌破10000套的大关。链家研究院的统计数据显示，6月京城二手房成交量为8918套，同比减近30%，环比下降17.4%。根据该统计数据，317新政后的4月至6月，北京二手房的成交量依次为1.69万套、1.08万套和8918套。近日有网友反映称，市场上出现了一款名为全能车的 APP 软件，使用该款软件仅需支付一份押金便可使用摩拜、 OFO 等多品牌的共享单车。不过 OFO 公司昨天在采访时表示，未对全能车授权，目前正在使用技术手段不断封禁全能车的服务。今年西城区将疏散13个菜市场，其中5处升级为便民服务中心，关停了散乱差的小菜场，升级便民服务中心，在一增一减之中给城市带来了整洁，也给居民增添了便利。 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

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带你走进这个梦幻一般的场景——舍夫沙万。落后、贫穷、干旱已经成了人们对非洲固有的印象。然而，摩洛哥绝对算得上非洲的一个特例。人们说，摩洛哥一定是受到了上天的眷顾，风情万种。境内众多的名胜古迹和迷人的自然风光，每年都会吸引百万的游客前来观光。舍夫沙万位于摩洛哥的西北部，绝对称得上这个国家的仙葩。它坐落在两座山峰之间的宽阔山谷之中，海拔约564米，有着典型的阿拉伯风格的建筑，却跟别处又有很大的不同，比如这目之所及望不到边的蓝色。屋顶、墙壁、楼梯、窗台，甚至花盆都会被涂上深蓝、天蓝、湖蓝、湛蓝等各种清新亮丽的颜料，会让人一心是不是上帝打翻了颜料盘，恰好落在了此处呢？至于这些蓝色的来历，也有几种不同的说法。第一个说法就是犹太人为了躲避二战逃到了这里定居，蓝色是他们的信仰，他们认为这是天堂的颜色，于是把蓝色涂满了整个城镇。还有一种说法是为了把蚊子驱赶出去，蓝色使得街道看起来就像是一条河，而吸血昆虫并不喜欢水。事实也确实是这样，这里几乎没有蚊子，不过也应该与它的海拔高度有关。但是走在街道上，蓝色仿佛就会流动一般，转个弯拐个角，眼前小小的景致也有些许变化，唯有蓝色永恒。还有一种说法是蓝色能够使人感到宁静而放松，对生活苦闷或者患有抑郁症的人有着很大的帮助。这也许是对的，毕竟在这个小镇上生活的人都不慌不忙，且礼貌而友善。走在舍夫沙万很容易迷失其中，地板到屋顶的深浅不同的蓝，忽上忽下的凹凸不平的楼梯，有小喷泉或者小尖塔的广场，相互追逐玩足球的孩子，穿着传统服饰在刷墙壁的男人和女人，悠闲晒太阳打滚的猫等等，仿佛在这里会让一切都缓慢下来。舍夫沙万的蓝一点都不忧郁沉寂，他们是艳丽而明快的，普鲁士蓝、青蓝、湖蓝、天蓝、钛金蓝，甚至还有带着紫色的幽蓝，不厌其烦地层层叠叠着，是这样的美，只是美，不停的美，全部都是安静悠长的，是明媚甜蜜的，像一首小令。而任何其他的颜色与这些蓝色在一起都是艳丽，无端的会让你想起邓丽君的歌声，无论再怎么忧伤的歌词，只要被她唱出来都只是甜蜜和美好，嘴角含着笑，丝毫不带伤情。时光慢下来，你的脚步也忍不住慢下来。当夜色降临，整个城镇都沐浴在橙色的灯光之中，一切归寂于寂静，但它的魔力依然在，也许会让你做一个如童话般浪漫的梦呢。旅行就是在一个陌生的地方发现一种久违的感动，今天的九六九旅行者就是这样。 走过了人来人往，不喜欢也得欣赏，我是沉默的存在，不当你的世界，只做你肩膀，拒绝成长到成长，变成想要的模样，再举手投降以前，让我再陪你一段，陪你把沿路观想活出了答案，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，一次次失去又重来，我没离开，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，陪你把想念的酸

孩子。黑的白的我的心是真的，就算没太多人欣赏我的烦的，这个世界乱了，谁不是疯狂的？一滴一滴突然没有方向，嘀嘀咕咕说声难得，没得我皮得我这心的鲁莽，快乐的手受伤，雨滴毁灭，一阵气味，那些气度发芽的花被子盲目雨中心肠伪装冰释的模样。一步一颗心子，一步一个卵子，轻松地转过圈子， 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那年你踏上暮色他乡，你以为那里这周围陌生目光，清清醒来却没人在身旁，人静的雨夜想起了他，他的挽留萦绕耳旁，想起离别他带来的脸庞，你忍不住出声响。我多想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看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就让我回到家乡，再回到他的身旁，让他的温柔善良来抚慰我的心伤。 忙搭起一座桥，直达心中向往那个岛。关起门，看世界的热闹，一颗心跟着动摇。躲起来，等你来寻找，等你来爱我到老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桃花开了，点红爱的容貌。桃之夭夭，桃之夭夭，你才知道我究竟有多 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，随时随地听经典。 飘我追逐山巅风暴，

见你的微笑，我的最爱。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阻挡的天际线。多想你一遍，就算要跳起那断崖深渊， 是谁让我情爱就多惨烈，给我灵魂换一个誓言。 哎呦我的天，沙不拉几也心甘情愿，笑笑爱一天就够我开心一百年。哎呦我的天，太阳快融化我的脸，给我一瞬间，让我孤单的天地间，谁模糊我的视线，一个笑拯救我心田。 You will get me wrong. 手隔天还

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滴都笑。男人的烦恼我今天才知道，哭也好笑也好，伤也好痛也好，多多知晓。女人的城堡是男人的监牢，对也好错也好，尽管在那一秒一滴都笑。 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五六八八